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一哭一笑清河白，坟地之内抬棺材，韩鬼王战楚留香，难分胜来还是败。 楚留香和胡铁花被一群人围住，也听不出这些人乱糟糟的在说什么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呼的一声响，一样黑乎乎的东西就自窗外飞进来了，带着一股强风，把窗子都震得吱吱咯咯的响。众人大惊躲避，这样东西已经砰的一声就落在桌子上了，把桌子上的东西都震得飞起来了。它竟是摆在院子里的大金鱼缸。这个金鱼缸少说有三五百斤重，此时竟被人自窗外抛进来，不偏不倚的就落在桌子上，而且缸里的水竟然半点都没有溅出来。这份手力万力实在是叫人吃惊啊，众人不禁一齐就向窗外瞧出去。繁星满天，月光如水，院子里的梧桐就像是被水洗过了似的，苍翠欲滴。梧桐树下却已经多了两条人影，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从哪里来的。两个人都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面上却各自戴着面具。矮的一个人戴的面具正咧开大嘴在哭，高的一个人戴的面具却撇着嘴在笑。两个面具，一哭一笑，一青一白，在白天看起来也许很滑稽，但是在这静静的黑夜中看来，却显得说不出的诡异。晚风吹过，将两人黑色的长袍吹的是猎猎飞舞，也将一阵寒气吹进了窗户。姚长华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痴痴地说：“这两位朋友也是香帅的这朋友吗？” 胡铁花摇着头：“非也。”“ 那这两个人是谁呀？” 胡铁花咧嘴一笑：“你怎么问起我来了？你是堂堂少林门下，又是这里的地主，这个地面上若来了来历不明的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姚长华挺了挺胸，也想摆出少林弟子的架子，但是抬头一望，窗外的四只眼睛正冷冰冰地瞧着他，冷得就像刀。带着笑脸的那个人咯咯一笑，缓缓地说：“想不到这里还有少林门下。 失敬了，失敬了。” 他嘴里一边说着话，一边自地上捡起了一块砖头夹在两掌之间，说道：“失敬了，失敬了。”这块砖头忽然撒啦撒啦就落下来了，落满了一地。这块砖头被他的两只手轻轻一夹，竟已经粉碎了。这手掌上的功夫露出来，莫说姚长华等人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就连楚留香和胡铁花都不禁为之骇然。 带着哭脸的那个人阴恻恻地说：“ 久闻少林神拳天下无敌，朋友可愿意出来赐教几招吗？ 这个人说话阴阳怪气儿，他真的像是在哭，姚长华的鼻子喘着气说，这个我在下这个话没有说完，他身子忽然就倒在了赵大海的身上，竟是两腿发软，连站都站不住了。毛建光瞧了胡铁花一眼，忽然壮起了胆子，大声说， 这个朋友哪条道士呢？难道不知道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吗？ 带着哭脸的人说，什么人呢？ 带着笑脸的人大笑的说，看来也不过是几个只会大言欺人的鼠辈了。毛建光涨红了脸说， 朋友嘴上最好放干净点啊，可知道这名满天下的胡大侠、楚香帅都在这儿呢吗？ 带着哭脸的人说，我等今日正是来找胡大侠和楚香帅的，只要是这两个人的朋友全都算上，和这两个人没关系的站一边去。 他一面说话一面轻轻地扶着树干，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树上的梧桐叶忽然就雨点般的就落下来了， 屋子里的人就像是被人用鞭子赶着似的，呼啦一声就都散到了两边，只留下了胡铁花和楚留香在中间。 毛建光陪着笑说， 这个咱们跟这个楚留香可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简直就是连认的都不认的，这个 别的人立刻纷纷陪笑说， 根本就不认的呀，谁是楚留香啊，不认识。 带着哭脸的人冷冷地说，果然是一群鼠辈。 带着笑脸的人说， 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人就出来吧。 胡铁花忽然走到了毛建光的面前，笑嘻嘻地说， 毛大镖客，你我多年的交情了，你不帮帮我的忙？ 毛建光连嘴唇都发白了，他颤声说， 你什么人呢你？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血口喷人你！ 胡铁花笑着说， 你岂不认得我？这杯酒就还给你吧。 举起了酒杯，把杯中的酒慢慢的就倒在了毛建光的头上。 毛建光已经吓得呆若木鸡了，连躲都不敢躲。 胡铁花哈哈一笑，看来你真该改个名字了，不要叫大镖客，叫大镖客还好一点。 笑声之中， 他已经穿窗而出了。 外面两个人也立刻飞身而出，一闪便裂出了墙外，再一闪已没入了黑暗。 轻功之高，令人吃惊。但是楚留香和胡铁花的轻功比谁也不差， 只见两个人见到对手竟如此高明，谁都不敢大意。两个人并肩飞掠，远远的就跟着前面的两条人影，一时间并不敢逼得太近。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苦笑着说， 你这个厉害对头还真不少呢。 楚留香说，这两个人不是你的仇人吗？ 这两个人我根本就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那你再想想，这两个人一定是来找你的。我的仇人，我的仇人没有这么好的功夫。只有一个鬼王韩非，2000年前做鬼了都。 我也想不出有这样的对头。 你连他们的身法功夫都看不出来吗？江湖中这样的高手不多呀。 这两个人的掌力那都是阴柔以极，像是南宗的金丝扁掌， 但能将金丝棉掌练到这种火候的，30年来也只不过只有方仙客一个人而已。 可是方仙客只有一只手啊，他怎么会是两个人呢？ 我也知道他们绝不会是方仙客的，所以我也猜不出他们是谁啊。 无论这两个人是谁，咱们今天都少不了要经过一场恶战了。我本来以为回来之后可以过两天太平日子，谁知一回来就遇到这么两个人。早知如此，我宁可跟琵琶公主回去修此国去了。我这 他们嘴里说着话，身法却丝毫未停。前面两个人的身法也丝毫未停，中气之充足竟不在他们之下。只见两旁的景色越来越荒凉，远处似有点点的鬼火在随风飘动，竟似到了一片荒坟之间。胡铁花皱着眉说： 又是个坟场，我怎么每次有人找我们打架的时候总是把咱们带到这个坟场上来？ 楚留香微笑着说：他要找你喝酒，自然会把你带到酒楼，可是他现在却要你的命，自然只有在坟场最方便。 一阵冷飕飕的风吹过，点点鬼火扑面而至。到了这里，月光也似乎变得凄凄凉凉。那凄凉的月光照着一座座长满了荒草的坟堆，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野狗的哀鸣，就像是鬼哭，却比鬼哭还要难听。胡铁花渐渐笑不出来了。那两个黑衣人已在乱坟间停下来，冷冷地瞧着他们。楚留香和胡铁花也放缓了身形，一步一步走过去。只见坟堆旁摆好了四口很小的棺材，棺材上竟还盖着草垛。带着哭脸的人伸手向棺材一指说：请吧。 胡铁花揉了揉鼻子笑着说： 我说这棺材给我准备的，是未免太小了。 带着笑脸的人咯咯一笑：要是把你切成两半，不就正合适了吗？ 胡铁花也学着他咯咯笑着说：你身材跟我差不多，这棺材装你也合适。 带着哭脸的人又向棺材一指说：请坐。 胡铁花笑着说：最近棺材店生意兴隆啊。我说为什么呢？原来有人把棺材当凳子了。 他瞧楚留香已经坐下，也只好坐下来。四个人竟各具一口棺材，面面相对坐在坟堆里了。楚留香微微一笑：不知两位高姓大名，究竟何意？是否和在下有什么过节？ 他一连问了三个问题，对方一句也不回答。带着哭脸的那个人忽然挥了挥手说： 白酒上来。 胡铁花愣了愣失笑说： 两位竟是请咱们来喝酒的吗？ 带着哭脸的那个人说：只可惜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奉敬两位。 这句话说完，乱坟后面已走出两个人，身上也穿着一件黑袍子，脸上也戴着诡秘的面具，两个人手里竟然抬着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大多了，两个黑衣人把棺材抬到了他们四个人的中间，躬身行礼，转身又走入了乱坟，仿佛他们本来就是从荒坟里走出来的。 带着哭脸的那个人又伸手向这口棺材一指说：请。 胡铁花说： 请。 这请什么？ 带着哭脸的人说： 请吃。 胡铁花愣了愣大笑着说： 我这个两位 难道要我吃死人？ 带着哭脸的人冷冷地说：到了这个地方，不吃死人吃什么？ 胡铁花又愣了，咯咯的笑着说：“ 有事，有事，有事，这个实在是要钱急了，我这……嗯嗯。” 他的笑声忽然停住了，只见带着笑脸的人竟一将手伸进这棺材，咯吱一声，就像是扭断了一样东西了。等他手伸出来的时候，已经拿出了一条血淋淋的膀子。他将面具向上一掀，咯吱一声把这个膀子咬下了一大块，大笑着说：“请请请，这人死了没多久，还新鲜得很呢。”他一面笑一面嚼，鲜血沿着他的嘴角往下流。胡铁花又是惊又是恶心，大怒地说：“ 不是，你们这个究竟…… 谁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楚留香竟也将手伸进了棺材，咯吱一声也扭下了一条血淋淋的膀子，接着又是咯吱一声，他竟也将这条膀子咬下了一大块，只见鲜血也沿着他的嘴角往下流。胡铁花瞧得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忽然跳起来大喝说：“ 楚留香啊，你什么时候学会吃死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楚留香笑着说：“ 哎呀，这个人他果然新鲜得很呢，味道好极了，来，来尝一块。” 胡铁花又惊又怒， 正不知该怎么办。那两个黑衣人忽然大笑，带着哭脸的人竟然银铃般的笑着说：“ 我早就知道骗不过楚香帅的。” 笑声中，四面忽然挑起了数十盏灯笼，将一片坟场照耀得亮如白昼。胡铁花这才看清楚，那条血淋淋的膀子竟只不过是一段上面浇了红糖汁的白藕。在这阴森森的坟堆旁边，冷凄凄的月光之下，虽然骗过了胡铁花的眼睛，却还是没有骗过楚留香。胡铁花张口结舌，拼命地揉鼻子说：“ 不是，究竟在搞什么呢？” 带着笑脸的人把面具摘下来，大笑着说：“小弟实在荒唐，但望胡兄恕罪。” 这个人眉清目秀，竟是他新交的朋友李玉涵。 带着哭脸的人， 那自然就是柳无眉了。胡铁花又跳起来，大笑着说：“ 哎，有趣儿，哎，有趣儿啊！这真的是有趣儿极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遇见过如此有趣儿的事。你们两个人，实在是有两下子，有两下子。”啊！ 柳无眉嫣然说：“我知道两位一定被那些恶客纠缠的无法脱身。”所以才想出这个法儿来， 让两位解解闷儿，开开心。 胡铁花拍着手说：“ 嗯，好极了，好极了！这个法子实在是妙绝天下，妙绝古今。哎，除了嫂夫人，只怕天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想出这样的法子。好，好。” 李玉涵笑着说：“哎呀，但是无论他想得多妙， 还是瞒不过楚兄啊。” 胡铁花悠然笑着说：“ 他倒是生了一双利眼，可是我并不羡慕他，因为他这样反而少了很多的乐趣，他永远都不会像我这么开心。” 棺材里不但有藕，还有新橙、鲜灵、甜瓜、香果。 这对于胡铁花和楚留香已经塞满了太多酒肉的肠胃来说，那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何况这些水果虽非珍贵之物，但是在这种地方、这种季节，却只怕比雀舌熊掌还要珍贵呀。 由此可见，这个主人非但又体贴又周到，而且还很慷慨。 胡铁花举酒大笑，我平生虽然做过不少的荒唐事，但是坐在坟场里的棺材上喝酒，这倒还真是生平的第一次。李玉涵赶紧说，胡兄，是否觉得有些不快呀？ 不快？ 嘿，我简直是愉快，愉快极了。和这个地方一比呀，客栈里那个小屋子，那简直闷得就像是棺材。和贤夫妇一比，嘿，那些大镖客简直就是一群活鬼。 柳无梅失笑说，那个时候我虽然带着哭脸，但听见你替那位大镖客改的外号，我都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 胡铁花摸了摸鼻子说， 早知道嫂夫人能听见那句话，我就不敢说了。 楚留香说，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当今武林有三大世家，其历史之悠久，声名之响亮，居不在三大帮七大派之下呀。而且每一家都有世代相传的武功秘籍，足以与少林的罗汉神拳、武当的两仪剑法分庭抗礼。只不过这三家门下的弟子居都谨守家规，极少在江湖之间走动而已。 楚留香忽然谈论起当今的武林大事来了，别人也不知道该如何插口，只有静静地听他说下去。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小英，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红颜知己遭危难，贤伉俪是英雄胆，探真情听背后言，梨花钉在迎面散。 楚留香谈论起当今的武林大事，他说，近数十年来，这三大武林世家更是人才辈出，他们虽不常在江湖走动，但神龙偶现，所作所为必是足以震惊天下的大事。譬如说，胡铁花忍不住插嘴说，譬如说南宫世家的南宫平，昔年就曾在一夜之间扫平太行十八代，而令横行天下四十年的太行贼寇从此一蹶不振。楚留香微笑着说，这已经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了，昔年风采翩翩的南宫公子也已经在十年前便羽化登仙，近二三十年来 最轰动武林的大事就是雍翠山庄的李关羽李老前辈，他在剑池的试剑石边剪邀天下31位最著名的剑客煮茶试剑，而李老前辈似以一口古鱼堂剑，981手凌风剑法，令31位名剑客心悦诚服，推为天下第一剑客呀。 楚留香抚掌道，不错，这三大世家武功虽然各有千秋，但近三十年来却还是要以姑苏海碧山雍翠山庄为其中的翘楚啊。他微微一笑，忽然转向了吕玉涵，微笑着说，李兄少年英俊，武功之高更是江湖少见，若是在下猜得不错，想必是雍翠山庄的门下子弟了。李玉涵说，惭愧呀，小弟不学无术，委实是辜负了家门的教育呀。楚留香说，李兄太谦了，不知李兄和李关羽李老前辈如何称呼呢？正是家父。胡铁花早已听得眉飞色舞，忍不住拍手大笑， 哈哈哈哈，难怪贤伉俪风采如此照人，武林世家的子弟果然是不同凡俗啊。 李玉涵笑道，是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非但雍翠山庄的名誉早已被我这种不肖子孙所败坏了，就连家父也久不敢再自居为天下第一剑客了。他不等楚留香和胡铁花说话，抢着又说，昔日在剑池旁漏雨茶亭中煮茶试剑的前辈剑客们至今多已凋零了，但江湖中的好奇剑客却多胜前人， 据家父看来，当今天下的名家高手，但以剑法而论，那就要数薛一人、薛大侠为天下第一了。楚留香说：“哈哈，那只不过是李老前辈蒋爷后进之意啊。在下虽也曾听说这位薛一人的剑法奇幻瑰丽，不可方物，但是无论经验火候，要是比起李老前辈，那武艺还是要差的很多。李兄何必太谦呢？” 胡铁花笑着说：“不错呀，谦虚是美德，但是太谦虚那就反而假了。” 李玉涵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黯然说：“哎，两位有所不知啊，家父多年前便已染上了一种不治之症，至今中年缠绵病榻，已有十年未曾提见了。” 楚留香和胡铁花都愣了愣，为之扼腕叹息。过了半晌，李玉涵展颜一笑，又说：“ 哎，光单以剑而论，虽推薛一人，哎，但是若论机智武功，临敌决胜，那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够比得上楚香帅的？” 胡铁花笑着说：“ 他虽然不错，你也别把他捧得太高了啊。他可没你这么谦虚。” 李玉涵笑了笑：“至于说近年来最轰动武林的大事，那自然也得算楚香帅以一人之力揭发了南宫翎和妙僧无花的阴谋啊，拯救了少林和丐帮的声誉呀。” 楚留香说：“ 这只不过是件小事，何足挂齿。” 胡铁花大笑着说：“ 嘿嘿，你也不必太谦虚了，这件事情还是小事，那还有什么事算是大事啊？” 柳无眉忽然笑着说：“ 若论机智和武功，临敌决胜，果然无人能及楚香帅，但是要是论起胸怀磊落、洒脱不羁，又有谁能比得上胡铁花呢？” 胡铁花哈哈大笑说：“ 嫂夫人说对了，若以喝酒而论，才真没有人比得上我呢。” 楚留香微笑着说：“不错，普天之下的确没有人比你醉得更快的了。” 胡铁花叫起来说：“ 好小子，你竟敢在杜康面前卖武家皮，嘿嘿，总有一天我要跟你拼一拼，看看谁先倒下去。” 柳无眉嫣然说：“杜康门前卖武家皮，这句话说的真是妙极了，那实在比孔夫子门前卖百家姓要生动活泼的多了。” 楚留香笑了：“ 除了他这种酒鬼啊，谁也想不出这种话，这就叫三句话不离本行。” 李玉涵说：“ 两位实在是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好朋友啊。哎呀，小弟能和两位相交，那实在是不胜之喜呀。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啊，真的和想两位多多盘旋几日啊。” 柳无眉说：“ 所以我们实在想请两位到雍翠山庄去做平原十日之饮啊，那里的露雨茶井号称天下第三泉，烹茶顾庙，这酒也是不错的呀。” 胡铁花的眼睛立刻亮起来了，他抚掌说：“ 我早已经听说了啊，雍翠山庄，背山面水，风物绝佳，我早已经巴不得能到那儿去逛逛了，好一睹天下第一剑客的风采呀。” 他瞧了楚留香一眼，又不禁叹了一口气说：“ 只可惜，还得陪他去找几个人。” 楚留香立刻接着说：“在下又何尝不想拜见李老前辈呢？ 只恨俗物太多，这次只怕不能去了。好在来日方长，以后必定还有机会。柳眉眼波流动，悠然说：“ 是吗？哟，那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们家里有几个人，正急着想见楚留香、楚香帅呢。” 楚留香说：“ 哦。”胡铁花说：“ 你不必问，不必问啊！想见你的人，一定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呵呵，什么事儿也不懂，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什么岛帅叶留香啊，嘿嘿嘿，什么流氓中的公子啊，就一定认为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了。”李兄，我说的对不对啊？ 柳无眉失笑说：“ 那几位的确是豆蔻年华的少女，但你说他们不懂事，那就大大的错了。” 嗯， 柳无眉接着说：“ 那几位姑娘非但都是文武全才，聪明美丽，而且其中还有一位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扫眉才子。” 胡铁花说：“ 什么？他叫什么？” 柳无眉淡淡一笑：“ 哼，他的名字叫苏蓉蓉。” 天高气爽，三辆华丽的马车奔行在林荫大道上。最前面的一辆马车，车子里好像并没有人，却有六条劲装吉服的大汉挎着车辕，一个个都是神情彪悍，目光敏锐，一望而知都是江湖好手。这种人居然也会做别人的家奴，那他们的主人如何，自然是可想而知了。最后一辆车子里不时传出了娇艳的燕语莺声，只可惜车窗闭得那么紧，谁也休想瞧得见车中人的面目。中间的这一辆车，车厢最宽敞也最华丽，那车窗虽是敞开着的，却挂着竹帘子，帘子里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正是楚留香和胡铁花发出来的。听见苏蓉蓉就在雍翠山庄，他们怎么能不跟李玉涵一起回去呢？这辆马车制作的虽然不如姬冰燕的那辆那么巧妙，但是却更宽敞更舒服，使人不觉得旅途劳顿之苦。楚留香虽不止一次在问蓉儿他们是怎么到了雍翠山庄的，而柳无眉却总是笑着说：“ 现在我可真要卖个关子了，反正你见到苏姑娘就会知道的呀。” 车行飞止一日，又回到了中原。道上的马车渐渐的多了，瞧见这么样的三辆马车，自然是人人为之侧目。这一日到了开封，正是傍晚，一行人就在城里歇下了。吃过了晚饭，喝过了几杯酒，大家就分别回房安息了。只有胡铁花还是老脾气，坐在楚留香的屋里不肯走。楚留香想到不久以前这个古城里曾经遭遇到的种种惊险和奇秘的事儿，也不禁为之心驰神动，他也睡不着。胡铁花笑着说：“ 我说你这个眼光实在是不错，嘿嘿，李玉涵夫妇使的的确是金丝锦掌啊。方仙客素无传人，却和李官瑜是生死之交，所以就将一身绝技传给了他儿子。” 楚留香长叹说：“哎，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昔日的第一剑客如今竟已经成了废人，武林前辈日渐凋零，实在令人可悲可叹呢。” 胡铁花说：“我好歹还有一个儿子嘛，九九八十一式凌风剑，再加上金丝锦掌，雍翠山庄还怕不在他的手里啊发扬光大吗？” 楚留香说：“依我看来啊， 柳无梅的武功非但不在他的夫婿之下，而且还像是比李玉涵要高，尤其是他的轻功身法更高出了许多。 胡铁花说， 三大武林世家的绝技那都是传媳不传女，他既然做了李关鱼的媳妇，那武功自然绝不会上。 楚留香说，嗯，他嫁到李家去绝不会超过十年，而这种武林世家的子弟大多从三五岁就开始练功，李玉涵自也不会例外。 嗯，不错，我看他身上最少也有十年以上的功夫。 嗯，既然如此，柳无梅的武功就该不比李玉涵高，除非他的娘家也是武林名家，但是环顾天下，又有几个人教徒弟能比李关鱼教得好呢？ 哦，那你莫非又在猜疑人家的来历了？ 是啊，我几次都想探问这位妇人的师承，可他总是岔了开去。由此可见，他绝不会是四大帮七大派的门下，我也想不出当今武林中有什么姓柳的前辈高人。 胡铁花说， 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怀疑李关鱼的媳妇就是画眉鸟吧。何况就算他是画眉鸟又怎么样，画眉鸟对咱们可是只有好处没有过节的，连我这条命那都是画眉鸟救回来的，他要是画眉鸟，哼，我只有更感激他。哼， 楚留香笑了笑不再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叫喊声自隔壁的屋子里就传过来了。 胡铁花皱着眉笑着说， 停，如此恩爱的小两口难道也打架？ 只听那叫喊声越来越尖锐，而且像是充满了痛苦，那正是柳无梅发出来的。胡铁花嘴里说着话，人已经冲出去了，楚留香也只有随后而出。只见院子里静悄悄的，跟着这夫妇两人的家丁侍女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探望。他们如果不是聋子，必定听到了这个喊叫声。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呢？啊，难道是听惯了？柳无梅的屋子里灯还是亮着的，只听柳无梅颤着声音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吧。胡铁花的脸上变了颜色，刚想冲进去，又听得李玉涵说，忍耐，忍耐，不要吵醒了别人。柳无梅四声说，我实在忍耐不了了，与其这样受苦，倒不如死了，死了好。胡铁花这才知道，这对夫妇并不是大家，忍不住说， 嘿，莫非他忽然得了疾病了？ 楚留香沉声说，这病只怕并不是突发的，而是宿疾，而且还必定时常发作，所以连他们的佣人都已经听惯了，否则怎么会一个个躲在屋里不出来呢？ 嗯，这痛苦一发作想必就挺厉害的，否则像柳无梅这样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喊出声来的，却不知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楚留香沉吟，他平时看来道义和常人无异，想不到一发作就如此可怕。我看啊，这也许并不是病，而是中了什么极厉害的毒。 毒？他若中了毒，那李关鱼为什么不想法子去救他呢？久闻李关鱼的医道是极其高明的，永翠山庄中来往的又都是前辈高人，方仙客更是解毒的名家呀。啊，这么许多人难道都没法解得了他的毒吗？都眼见着他受苦吗？ 楚留香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屋子里不断地传出柳无梅的呻吟、喘息声，李玉涵的低声的安慰声和床板被压得咯咯吱吱的响声。显见柳无梅的痛苦并未减轻，她受苦不过，正在不停地挣扎，而李玉涵正在努力地压制着她。胡铁花说：“ 你为什么不进去瞧瞧啊？哎呀呀呀，可惜你能够解得了他的毒也未可知呢。” 楚留香说：“柳无梅是个很好强的女人，必定不愿意被人看到她如此狼狈的模样。有什么话，还是等明天再说吧。” 突然，噗一声响，院子里的梧桐树上一只素燕惊起，楚留香眼角似乎看见了木叶之中有银光一闪。就在这个时候，已有一旁银雨自树层之中爆射而出，直打楚留香。来势之急，那绝非言语所能形容。 若不是那只惊起的素燕，此番楚留香就得丧生在这一旁银光之下了。只因等他听到风声的时候再闪避，那是来不及的。就在这剑不容发的刹那间，他一拳把胡铁花打的是仰天跌倒，自己的身子也扑倒在胡铁花的身上。只听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急响，如暴雨敲砖，数十点银钉已经钉在了他身旁的地上，直没入土。接着一条人影自树中的墙头上冲天而起，凌空一个折转，向墙外的沉沉夜色之中就窜出去了。胡铁花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情呢，楚留香的身形已经掠出了墙外了。胡铁花瞧了满地的银星一眼，忽然想起了什么，变色大叫道：“ 哎呦，老臭虫啊，你可要小心了，这好像是暴雨梨花钉啊。” 呼声中他的人也追出去了。凄迷的夜色有薄雾升起，楚留香的身形还依稀可以分辨，而前面那个人已经连影子都瞧不见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